厨房里面呢，咁呢个厨房啊有一个大桶，咁啊装住一桶呢好热辣，我闻得好好味道嘅汤啊，咁啊呢五个人呢行多好远啦，想要得井渴啦，咁佢就抹上啦，咁个碗呢，咁啊将呢个桶里面嗰啲汤呢，咁啊饮啊，一碗啊唔够，饮过两碗。两碗唔够，就饮到三碗啦，咁硬系饮到佢饱为止。但系嗰两个鬼畜呢，根本就唔会理佢啊，咁啊亦都唔会咧停止叫佢啊，系唔好饮，咁等佢入得佢饮到够啦。咁啊呢位朱进士啊，佢睇睇下，咁啊觉得睇见人饮汤啊，好似佢自己啊，咁啊亦都系颈渴咁啊，佢亦都想咧揾个碗啊。咁啊，不嚟饮。咁啊，当时咧，嗰两个鬼畜啊，佢就喝佢一声，个还系听佛法嘅人，尤其是啊，听闻似个金刚波耶一法嘅人啊，佢话呢个人啊，唔应该咧饮呢啲汤，呢啲汤咧就唔系呢一类人咧所应该要饮嘅。咁佢听个鬼子一看，咁啊自己啊听金刚经嘅人唔应该饮呢啲汤啊，咁佢就唔饮咯，佢就停止啦。咁啊亦即是话，佢一看啊嗰啲鬼子，从此就惊醒啊，就瞓醒觉啦。佢就觉得好奇怪，点解发个咁嘅梦咧？佢哋一直谂啊谂啊谂啦，又慢慢行，咁啊睇到有一个人。家里边个厨房啊，咁啊觉得好似咧曾经呢个梦中咧所见过呢个厨房一样，好似啊，咁佢就更加奇怪啦，点解好似咁熟悉呢？原来就系曾经啊自己发梦咧就梦过呢个厨房十足一样，咁佢再谂一谂，有五个人入咗去饮汤，呢两个鬼畜呢？都唔阻止唔惊啊，由得佢饮到够，但系自己要饮汤，嗰啲鬼畜就喝一声，唔准佢饮，话念金刚经啊，听金刚经嘅人咧唔应该系饮呢啲汤，咁啊奇怪啦，咩理由咧？咁啊既然咁熟悉呢个厨房啊，佢当然要入去睇下啦，啊佢不睇则已啊，如果一睇咧，佢当堂啊全身啊。嗰啲冷汗都直流啊！我见到乜嘢？原来呢个厨房里一只狗毛啊，即系狗乸，同埋生了六只狗仔，其中五只啊系生生猛猛咁啊摇头摆脑出嚟玩啊跳啊，但系有一只咧死咗啦，意思即系话咧自己都应该啊受呢个狗胎排于第六。咁啊，好在咧有机缘啊，咁啊听闻呢个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嘅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啦，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咁啊，佛印禅师解得好透彻，而自己都听得好清楚，唔单听得清楚啊，亦都从而领悟呢四句偈里边嘅道理。咁啊，自己心生欢喜啊，好似得到甚深无上个宝贝一样。咁因为心生欢喜之故，就可以转咗呢个堕落为狗胎啊，自己咧唔会堕于呢个狗胎啊。所以呢个狗母啊，生六只狗仔之中，咁啊五只就生生猛猛啦。就是喝了这些汤，所谓迷魂汤，那么失了他自己这个知觉性，迷失了他自己这个佛性堕于畜生，而自己因为闻这个大乘甚深无上波耶一法，那么种下这种的善根，那么就没有喝这种迷失自性的汤，那么仍然做回一个人，突然间就惊醒了，所以他深信这个波耶一法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因此他连官都不做，知道这个官场里面所谓应酬多 浪費時間啊！咁佢即刻唔做官，佢就自己翻屋企啦。所謂淡泊自居，咁啊日日都受持讀誦，以一卷《金剛波耶波羅蜜經》啦。咁佢受持讀誦多年，佢一路至到89歲啊，8月15嗰日咧，佢先至企喺度啦，往生啦。咁啊，佢将要往生嘅时候咧，除咗手计啊，佢话89年，朱翁，佢姓朱噶嘛，咁啊翁即系老人家咁解啦，佢有89岁，所以89年朱翁啊，个两手就劈破虚空，脚下踏着白云，个立化菩提树果啊，就系读诵《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多年。他能够领悟《金刚波若波罗蜜经》所传这个真空妙理，所以他去世之后呢，他亦都以此这个金刚波若的空理融化自己心中的烦恼啊，与这个真空无住的妙理相应，所谓一无所有啊。那么叫做两手劈破虚空，脚下踏着白云，能够立化菩提树果啊，咁就可见金刚波若一法。咁啊，如同向下所讲啊，能够转呢个重嘅业障之布啊，成为呢个轻布；转呢个罪业，成为冇罪业啊，而得意啦解脱。咁啊，亦都系说明咧，读诵《金刚经》咧所得呢个好处。咁有唐朝嘅时候啊，咁有一个人呢，佢个名叫做欧龙二啊，咁啊欧所连环呢个欧，佢个名叫做龙二。咁呢个人呢系一个大老粗，咁啊直情一个咧刚强嘅硬汉啊。咁由于个父姓系暴粗，佢亦都唔系几信佛啊。他见到人家写《金刚经》，他等他写完呢，他的脾气一来啦，他就将人家所写的《金刚经》呢，将他撕烂他，将他掉咗他，嗌人写一部，他就毁一部；写两部，他就毁两部啊，总系毁埋《金刚经》。咁啊，后来呢，无缘无故啊，他成为一个哑仔。哑咗啊！咁啊，自己咧就好痛苦啊！佢都唔知道揾乜理由，佢跌成个哑仔。咁啊，过咗几年啦，即系做哑仔做咗几年啦。咁啊，有人咧，佢忽然间听到隔篱，咁啊，有人咧系受持读诵《此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啦。咁佢听到人诵经咧，佢觉得好似个心都好清凉。所以好专心咁咧，日日都等呢个时候啊，咁啊听隔篱嗰个人咧去诵经咯，咁佢每听一次诵经咧，呢、这个心地啊好似咧好清凉，咁佢有啲后悔啊，当年咧见人写《金刚经》就毁坏佢，咁佢了解可能当年咧因为毁坏《金刚经》毁坏得多啦。所谓断人哋嘅智慧啊，损人哋嘅善根，所以啲变成一个哑巴。咁啊，现在能够听经啊，听到隔篱人诵经，每听一次啊，呢、这个心就好似好清凉啊。咁亦都觉悟到咧，能够忏悔咧，都仲有得补救。所以佢日日到呢个时候，都系静静地听隔篱呢个人咧，咁啊做。金刚经啊，咁啊一日如此，日日都系一样。咁啊佢听，初初听咧就听唔懂喎，咁啊亦都听唔清楚。听唔单系理论上唔懂啦，咁啊即使想听清楚啲咧，都唔几清楚。咁佢久而久之咧，佢唔单听清楚啊，佢仲可以记得添。连佢自己咧个嘴啊，虽然唔可以念出嚟，但系个心咧 因為聽得多，佢記得好清楚啊，個心裏邊咧都可以一句一句咁啊念出嚟啦。咁啊，佢一念喎，嗰陣時唔單話唔敢啊，再毀壞金剛經啊，佢自己亦都咧反而咁啊念金剛經。咁啊有日佢入到一間寺廟裏邊啦，咁啊見到有個出家人。咁呢個出家人呢就唔知道佢係咪口啞嘅，咁有意思呢見到一個人入嚟呀，想同佢傾偈呀或者問一下佢啦，咁但係佢自己呢一睇到人哋呢開口問話，佢就用個手指呀咁指下自己個嘴，即時話我係個啞巴，我唔能夠開口講話啦，咁你同我講話無論是話我聽，亦或問我個問題，我都有口難言啊，係個啞巴，唔可以答覆你。咁啊，正在佢用手指下個嘴嗰陣時咧，咁啊，對方呢個出家人咧，領悟啦，知啦，佢啞仔，咁啊，即刻同佢講話，佢話某人啊，佢話你呢個啞仔病啊，我已醫啦。咁呢個啞仔一聽。如果哑仔都可以醫得翻開口噶啦，佢當然係歡喜啦。咁啊，當時就點點頭，即係等於話咧，請大師啊，你同我醫治啦，我個嘴唔會講啊，我個嘴唔能夠答覆啊，你同我醫啦。咁我只有點點頭，即係話你同我醫啦。咁啊，呢個出家人我將刀，咁啊，佢個擘大個嘴，響佢呢條脷啊底下。即是个抹大个嘴呢，将个条脷呢咁啊提高啲，咁搵张刀呢同佢响个条脷下边啊，咁啊刮下刮下刮下啦，咁啊刮咗一轮，咁啊呢个戚啊先合埋个口，咁啊你停一停，唞一唞嘛，咁你跟住呢你要试下，你有咩问题，有乜个唔懂啊，或者有咩需要我帮忙，你就可以开口问我啊。咁哑仔啊，谂真系咁起，咁佢哋试下啦。佢哋真系咧，擘大个嘴想讲话咯。果然咧，咁啊能够讲出，真系咧一句一句啊，无论问话又好，问经又好，读经又好，所有发出嚟嘅音声啊，如同旧时一样，等于话唔再哑巴咯。咁佢欢喜到跳起嚟啦，佢哋就想多谢啊呢个出家人。想顶礼叩头咧，呢、这个出家人点不知佢想揾咧？呢、这个出家人啦，唔见咗啦。佢跟住就望上呢个墙上边啦，咁啊睇见呢个墙里边咧有一个衰提尊者嘅像啊。咁啊，本经嗱当机就系以衰菩提尊者为当机啊。咁啊，衰菩提尊者慈悲，咁啊见到呢个人。虽然当年他又毁坏金刚经，但后来他亦都能够忏悔，咁啊人哋日日诵金刚经啦，佢啲日日去听啦，所以释菩提尊者啦就慈悲啊，咁啊为佢现身咧医治佢个哑巴，使佢呢个口能够开，得以念诵金刚经啦，所以呢个人咧从今以后。佢唔單唔敢毀谤撕毀呢個金剛經啊，佢仲自己反其道而行，自己都寫埋一份啊，而且仲常常咧畫呢個衰菩提尊者嘅法相嚟到頂禮恭敬供養啊，同埋終身咧受持讀诵呢個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咁呢啲故事啦，都係説明。对于金刚波若波罗蜜一法啊，千万咧唔好毁谤，千万咧唔好破坏，咁啊重要咧系终身受持，真系能够消业障，能够咧系转呢个重嘅业障之报啊，而成为咧呢个轻受，咁所以金刚经有一个名字啊，就叫做长命经啊，就系话长命嘅金刚。你边一个人如果想话长命啊，咁你就不妨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啦。嗱，咁啊历朝以来咧， 亦都好多人啊，數唔出咁多啦。真係咧，凡係念《金剛經》嘅人咧，都冇乜幾多個點名嘅喎。你壓住當時今日，如果有一個人發覺自己呢個相貌咧係短命之相啊，即係耳仔又細，咁啊嘴唇又縮，咁啊呢個鼻又細啊，呢真係短命之相喎。嗰兩個面皮又薄，咁又冇啲咁多福相啊，呢啲真係短命相啊。咁啊，如果有人真係咁樣短命相嘅話咧，你應該生個歡喜心，咁啊受持讀誦呢個《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啊。就可以轉呢個短命之報啊，而成為咧呢個長命啊！咁啊，千萬唔好本來長命，你毀放《金剛經》變成短命啊，無此必要啊！我哋應該要發心受持讀誦，持《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就可以轉呢個短命之報啊，成為呢個長命之果啦！嗱，咁啊，當然我哋受持讀誦《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啊。咁如果讀得好，或者讀嘅時間長，咁啊進一步咧又修持讀誦，而了解呢個經中嘅道理啊，咁啊得到生心而無所住，咁啊一切法而無所住啦，咁啊我哋與呢個波若實相中道妙理咧就相應，咁啊可以斷煩惱而了生死啊，所以從前。咁啊，六祖大師嘅時代，咁啊，廣州有啦，佢哋濟子寺啊，咁啊，即是今日嘅光孝寺，咁啊，光孝寺咧，聽説，咁啊，政府已經咧俾翻我哋出家人管理啦，咁啊，廣州光孝寺咧，咁啊，在我哋中國佛教歷史同禅宗呢方面啊，係一間咧好有歷史性嘅寺廟，咁啊，早期即係開始嘅時候咧，就唔係叫做光孝寺嘅。就叫做濟子寺啊，光孝寺就後期等於話咧毀壞咗啦，咁啊重修重建啦，就改為叫做光孝寺。咁啊早期叫做濟子寺，咁啊當時有個印宗法師啊，咁啊好似講一部叫《涅槃經》，咁啊《涅槃經》咧就提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啦，所謂幻石都會點頭嘅。咁啊，就《涅槃经》里边咧重要嘅理论，咁啊，一切众生啊，所谓皆有佛性，一切众生都系常住清净寂灭啊。咁啊，当时咧有两个出家人，佢就响呢个佛典外边咧争论，你会争乜嘢啊？就因为呢个祭子寺嘅外边咧，咁啊有一支番杆，咁啊扯一支番啊。咁啊，嗰啲花咧有風吹下啦，嗰啲花咪梗係喐動喐動啊，搖搖擺擺啦。啊，當時有兩個出家人，佢亦都係聽呢個《涅槃經》啊。咁啊，各有見解。咁一個就話風動，咁啊，由於嗰啲風一吹啦，咁啊，嗰啲花咪動咯。但係一個就話唔係，係嗰啲花咪自己動啊。咁啊，两个就拗来拗去啊，争来争去。咁啊，六祖大师咧就啱啱来到，咁睇佢嚟，咁啊争咁啊嘈啦，总系冇一个结果啊。所以佢不得不已咧，就喺当中咁啊讲一句话，佢问二位同参啊，我哋一个就说风道，一个就说翻道。咁啊，其实咧唔系呢个风道。亦都唔系呢个翻动系咩动啊？乃系人者心动啊！人住两人嘅心咧有所动，心有所分别，所以一个就话风动，一个就话翻动。佢话如果你好啲认识一下，了解啊，我呢个自性就系波野真空咁妙理啊！你就知得，既不是翻动，亦不是风动啊！只不过人者你个心动念啦，你动个念头，觉得佢好似风，先可以吹得佢喐啊嘛，咁啊风动啦。啊，你动一个念头，诶，嗰只幡啊，因为太高啦，咁啊自己摇摇摆摆咪会动咧，咁你觉得就好似阿幡度，其实都系你自己呢个心动啦。佢话如果你个心唔动嘅话，你点会说出个风，点会说出个幡啦？咁人者既然心动而 咁啊，覺得呢六祖大師所講呢有理論啦，咁佢兩個人就唔爭啦。咁呢個理論就係話呢，一切法啊，都本來清淨寂滅，而我哋呢個波若真空理體裏面啊，做一切有為法都如夢幻泡影啊，何來風以共翻動嘅念頭呢？咁啊，禅六祖大師咧對呢個金剛波若一法咁啊有所領悟，而六祖大師能夠受呢個五祖傳法俾佢啊，咁啊而亦都係因為領悟金剛經中就係應無所住生其心，生心而應無所住嘅理論，所以得到咧接受啊五祖咧為佢傳法，而為中國禅宗咧第六代祖師。嗱，咁我哋明白啦，受持金剛波若波羅蜜經嗰種嘅功德啊，就因為咧你讀得多，你受持得多，咁啊由初初生疏而變為順疏，由順疏進而了解經中嘅道理，咁啊從此嘅心契啊，變中所謂生心而無所住個理論。咁一切化都無所住着啊，咁個心就清淨直滅，咁何來翻動又何來風動呢？咁到到今時今日，咁曾經去過廣州光孝寺參觀嘅人呢都知道呢個廣大佛寺之前呢，咁仍然有呢個歷史嘅遺跡啊，一支番杆咁扯起啦，咁一支番仲有呢個歷史流傳，乃至到亦都咧，有人啊企喺側邊見到嗰啲遊客啊，或者嗰啲佛教信徒咧，咁啊去參觀光孝寺嘅時候啊，咁啊佢亦都照樣啦，咁啊解釋呢個故事啊，俾嗰啲咧去參觀光孝寺嘅人聽。咁啊，我第一次翻大陸啦，咁啊亦都去過光孝寺啊，咁啊參觀過喎，咁啊亦都咧去睇下呢個遺跡。咁啊，亦都曾經領教過啊呢個解釋呢個故事嘅人。咁啊，當年我哋自己都明白啦。等於話行家啊，咁啊，亦都聽下佢點樣解釋。咁亦都係一樣，同樣嘅道理。咁啊，亦都説明咧《金剛經》啊，所謂嗰種生心而無所住著嗰種嘅理論咧，從古以來直至今日都係源源不斷啦。而我哋任何一个佛教信徒真的能够受持读诵此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呢，由生疏而熟读，由熟读而了解经中的理论呢，你真的乜嘢事干都可以睇化啲，你乜嘢事干啊都唔好咁执着，乜嘢事干呢都要为下人家着想啊，咁你能够万缘放下，咁你的烦恼就少啲啦。是否能够了脱生死是灵讲，但是起码眼前的现生呢就可以啊身心自在，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啊，就没有那么多的执着，那减轻你自己的罪业。这些就是受持读诵金刚经的人啊眼前所得的好处。因为能够熟读而了解经中的道理，能够放得下了，当然你都没有那么多的业障，你的人的寿命就长一点咯。如果你样样都得着，等于说不了解这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真空所谓身心无住的理论，处处都执着，好像芝麻绿豆那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肯放过，人家无心无力去执着，搞到夜晚都失眠睡不着，咁市面上你点样可以得长寿啊？你点可以唔短命呢？所以话长命金刚经啊，唔系话真系读下金刚经咧，佢就长命，而系咧你了解到经中啊所传所包含啊嗰种咧身心而无所住着嗰种深奥道理，我哋即使做善事、做功德事啊，都好似咧。那些雀仔在我天空飞，它必是有痕迹给你的追踪的，我们每一件事以此类推，我们做了就算了，无论好事 乃至到别人咧对自己啊，所谓唔礼貌、唔客气啦、毁谤啊，呢都系自己畜生嘅业障，只有接受，你无需要介意啊。你能够每一件事都睇开，每一件事都心平气静啊，咁你话呢种人有乜办法短命啊？咁有乜办法唔长命咧？所以长命金刚咧就系、是、包括你了解经中啊所谓身心无所住着嗰种嘅理论咧，从而咧实行，咁实际得到嘅效果，从远嚟睇可以了生死成佛道，从眼前现实嚟睇咧，你真系啊心胸广阔，自自然然咧冇咁多烦恼啊，所以个人咧就比较咧长命，绝对咧就唔会短命啊！如果正如今时呢个医学所讲，若是呢个人清闲啲咧，啊佢真系病痛咧少啲啊，当然命又长啲啦。如果有一类人啊，所谓心理压力大，咁啊事事睇唔开，事事执着啊，咁你见医生，其实医生咧，佢都同我讲过好多次啊，因为我哋大家咧都系目的咧系济世啊嘛，劝人啊嘛。咁好多医生同我哋都发誓讲个发誓啊，佢实际上好多病人睇病啦，咁啊根本佢就冇病，佢个五脏六腑啊比平常人仲要好啊，咁佢话乜事过嚟睇病咧？就系、是、因为心理压力大啊，每一件事睇唔开，咁啊每一件睇唔开啦，心理压力大啦，咁啊自己烦烦恼恼啊，烦恼得多啦，咁好似觉得周身唔舒服。话我哋啲医生啊，又应该俾啲咩药佢食好咧？佢根本就冇病，咁啊只有俾啲镇静剂佢，等佢静下啦，啊等佢唞下，等佢瞓下觉啦，实际上都冇病嘅。佢所以呢个药房里边啊，最推销得多嘅，能够最卖得多嘅，唔系其他药，真真正正医病嘅药卖得少啊。佢话真真正正卖得多嘅药咧，就系呢啲镇静剂。咁所以我哋明白啊，无论世法嘅医学，以及出世法嘅佛学，讲嚟讲去，都系要我哋咧睇开啲，放下啲啊，唔好咁执着。咁你个人嘅寿命咧，咁啊保证系长，咁啊保证咧就唔会咁多病痛啊。咁啊夜晚就包你啦，唔使食嗰啲安眠药啊，你都瞓得舒舒服服。咁啊，呢啲就系金刚经啦。咁啊，你能够受持读诵啊，真系睇得开啲咧，所得到呢个眼前个好处。咁啊，从远处嚟讲咧，你今生能够放下万缘，你生生世世都能够放下万缘，咁啊，自然心胸景直啊。到时你想唔起烦恼、唔了生死咧，都唔得啦。佛道一定可以成。个佛智衰菩提，佢若善男子善女人，佢受持读诵此经，佢若为人轻贱，那是人先世罪应堕恶道，佢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佢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衰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系于现生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罗油初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佢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佢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佢或有人民心执狂乱，胡而不信，佢须菩提，当知是经而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咁啊，全部金刚经咧就系、有三十二份，咁啊，此一段经文咧系第十六份啦，即系上过一半咧，咁应该咧。解释埋呢一份咧系如果，嗱咁啊，此个第十六份咧里边所重要讲嘅理论啦，就系显示凡系受持读诵此经嘅人啊，所得嘅功德妙用 是不可思议，眼前能够转重到为轻受啊！从远处来讲，可以了生脱死而得成佛道。所以此一段经文呢，主要就显示受持读诵此经的人得到现生以及来世啊功德的不可思议妙用。我话复之，就系复于上文呢讲过好多个道理之后。咁其中咧仲有其他嘅道理嘛，仲有好多好好嘅道理啊！咁就名为呢个次或复于上文啦。其次仲有好多理论嘅须菩提。咁佛咧就同须菩提讲啦，因为本经以须菩提尊者为当机，所以佛每一重嘅道理需要讲嘅时候，咁啊梗系叫佢一声须菩提啊，等于话你要注意一下，你要留心一下。還有很多道理呢要跟你說的。為若善男子就是善女人，凡是稱為善呢，在本經來說就是指受持讀誦此一部金剛經的男子或者是女子，他因為受持讀誦此金剛波若波羅蜜經，所以我們就尊稱他一句叫做善心有善根的男子，或者是有善心是有善根的女子。我说若果有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就受持读诵此经文，这一句就足以做个证明。证明为什么他叫做善？因为他受持以讲是读诵此一部是金刚波野波罗蜜经。他若为人轻智，的是人先世罪应堕恶道，是以今世人轻智故先世罪欲的即为消灭啦。此就系明，无论男子女人，他若真能受持读诵此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啊，佢个罪业无论点样重，都可以转啊呢个重嘅业报啊，而变成啦。这个轻报亦都说明所谓正业呢可以转啊，他所做这个罪业虽然好深，是决定都会堕落，而但是受持金刚波罗蜜经啊，可以转这个重的业障之报啊，成为呢只要少少地受啲报应呢，咁就得到呢解除这个重的罪业之报啊。咁啊，属于咧叫做报不可思议啊！咁啊，亦是解释受持读诵此经嘅人有呢个不可思议嘅功德啊！咁啊，亦都系解释此经啊有呢个不得胜福之意。点解佢哋此经啊受持读诵此经嘅人咧有呢个唔得到呢个胜福之意啊？即系话。我哋前文啊曾经讲过，话此一部经啊系为呢个法大成者而说，系为呢个法最上成者而说，亦都上文说过，受持读诵此经嘅人啊，能够成就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嘅功德。嗱，上文亦都说过，凡系佛经所在之处啊。咁啊，即为是他，咁啊，一切人天不皆应恭敬供养。嗱，前文亦都有好多番嘅较量，无论以财布施，乃至到以生命布施啊，满三千大千世界咁多嘅物质嘅生命去布施，咁啊，所得嘅福德应该系唔少啦。但系都不如啊，受持读诵此一部《金刚波若波罗蜜经》，即使一四句偈啫。他所得这个功德啊是不可思议啊，绝对不是啊以生命布施以财物布施的福分啊所能比。那么既然我们上文啊再再处处都是赞叹受持读诵此经的人，那么所得的功德呢是无量无边的啦。那么何以啊现今有好多个善男子善女人，即是话好多人啦， 佢正在受持读诵此经嘅时候啊，佢唔单话得唔到别人对佢嘅尊重尊敬啊，反而咧佢越读诵此经，越受持此经啊，就招来好多嘅是非，轻嘅或者咧奢靡嘅，俾人哋毁谤，或者人哋对佢咧系唔尊敬啊，或者对佢咧系妒忌，或者俾人家哋咧咁啊少少地嘅打骂，乃至到被人哋咧重嘅打骂，咁嘅原则啊，点解会有咁样咧？咁就变成咧，为受持读诵此经啊，所得功德系无量无边啊，岂不是咪完全违背吗？咁啊，恐防有人得咁样嘅疑问啦，咁亦都恐防真系有一种人咧，佢受持读诵此经而得到咁样嘅遭遇，咁啊应该系作何解释呢？咁啊，所以佛就同须菩提讲，佢话若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嗰个时候咧。呢一个人啊，即系呢个受持读诵此经嗰个人啊，佢唔应当怀疑读诵受持此经咧系冇功德，佢唔应该有咁嘅怀疑啊。何以故？点解咧？我话是人先世罪业就应堕恶道啊。那是人就系指呢个受持读诵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个人。嗱，先世就系、是、讲过去世啊，佢个罪业，即系从前咧过去世咧，佢呢个人嗰啲罪业啊系好重，咁啊乃至到咧今世啊，佢在未曾亲近佛之前，或者未曾皈三宝之前，或者未曾遇到啊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法之前啊。等于话未曾受持读诵此经之前咧，莫说此一个人，佢宿生啊多生多劫嘅业障深重啊，即使现生而论，咁啊佢未曾直以三宝嘅前半世之时啊，我哋又有边一个人可以保证佢在未曾直以三宝之前啊，佢所做都系善事咧？佢等于话。佢未曾直以三宝之前，佢亦都分分秒秒在在处处啊，都系做罪孽。嗱，咁啊，其他罪孽咧就唔谈啦。你话杀生食肉，咁啊边一个人冇啊？咁啊，净系呢一样罪孽就已经唔简单啦，积积埋埋啊，系准可以堕落之因啦，保证日后咧会堕于呢个恶道受苦啊！咁既然有呢个罪业之因，所谓定业不可转啊，定业不可逃。咁啊，将来之世啊，系难免于个地狱恶鬼畜生呢、这个三恶道受呢个极重嘅苦报。咁啊，现在个好彩喎，咁佢个后半世咧，咁可能睇得化啲啦，咁啊都可能个善根显化啦。咁佢就受持读诵啊，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咁啊当系常课添，唔单话久唔久读啊，佢日日咧系定时去读，时时咧系留心佢读，处处咧恳切佢读，乃至到供养啊顶礼，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咁以佢呢个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嗰种嘅功德咧，就将佢冲天所做嗰啲罪孽嘅恶因，应该日后要堕于呢个恶道受苦嘅。咁以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嘅妙力啊，将佢转咗嗰啲重嘅恶业之报咧，成为呢个轻报啊！只要佢诵经嘅时候。有人家对佢诽谤一下，或者闹下佢，或者无缘无故踢佢两脚，打佢两巴，咁啊，总之呢非你取闹啦。呢、这个受报嘅人啊，亦都无缘无故啊，俾人诽谤，俾人哋打骂， 都唔知为乜事噶，自己完全冇做错啊，点解会俾人打，会俾人闹啊，俾人毁谤咧？咁啊，只要受呢个小小嘅轻报啊，咁就主咗个生生世世呢个从前所做呢个重嘅恶业之恩啊，日后一定要受呢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之报，嗰种嘅重罪咧都转咗啊！只要今生有人咧对佢轻轻闹下、毁谤下，咁啊，所有嗰啲重嘅罪报咧都转咗啦。日后咧唔会再受呢啲恶报啊，咁就佢就转重而为轻。嗱，咁亦是转咗咧，你从前所做呢个重嘅罪业之恩，咁啊日后受呢个恶道之果报啊。咁啊，现在做金刚经嘅力咧，转咗日后所谓来生啊，生生世世嗰啲重嘅恶苦之报咧，咁啊今生咧轻轻地受下就冇咗啦。咁啊，转来生啊恶报啊，成为今生受下轻报啦，咁就冇咗呢个恶报啊。咁呢啲咁嘅力量系在于边处啊？就系、是、在于你受持读诵啊呢、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咧，所得到咧呢种嘅功德，得到咧转呢个重报啊，而为轻受。转呢个劳世呢个恶报咧，成为呢个现世今生嘅轻报。嗱，我哋明白呢个理论之后咧，咁读《金刚经》系如此。不过今日咧讲《金刚经》，当然就讲《金刚经》嘅理论啦，乃至任何一种法门，或者我哋系念佛嘅，或者我哋系拜佛嘅，或者我哋诵《地藏经》嘅，或者我哋念《弥陀经》啊，总之你受持佛所说任何一种嘅法门。如果无缘无故啊，你自问咧冇呢个亏心事哦，咁啊日日咁啊诵经时修行，得唔到个好报，反而仲俾人家哋闹啊，或者俾人家哋毁谤啊，或者无缘无故咧咁啊破少少财啊，或者无缘无故啊身上病啊，你咧唔好退心啊，你唔单唔好退心啊，你仲应该要加倍用功，好似乜啊？好似煲一煲饭啊！已经水滚啦，咁就慢慢都干水啦，成为饭啦。如果嗰个时候你唔加把火啊，唔俾个火啊，佢就点可以嗰啲水啊干得晒而成为一煲靓饭咧？你应该要再要加一把火。咁啊，即是话，如果我哋诵经期间，我哋修行之时啊，会唔会遇到逆境之内，所谓横逆之内啊？遇到嗰啲无理取闹，你谂唔出为乜事怪，会有咁样嘅正常啊，唔合理嘅报应，咁你应该心安理得。呢啲都系我哋自己咧喺呢番呢个诵经所得到啊，将我哋畜生多劫多世咧嗰种应该堕落恶道嘅业障咧，都化解啊，转为咧轻报。啊，少少咧咁冇病，或者少少个破财，或者少少俾人家就毁谤啊，冇啦。咁你就将来所有嘅恶报都冇晒啦，冚唪唥转晒啦。好似乜咧？就好似有一个犯重罪嘅人，咁啊，本来咧坐十年监啊，啊嗱，突然间你遇到一个好嘅律师，或者一个好有力量嘅人咧，同你讲一句话，好啦，两年咧，咁啊，当然坐两年。就好过坐十年啦。如果两样啊，任你选一样，相信冇一个傻仔中意受十年监禁，都应该系精叻啊，取两年监禁啦。两年转眼过啊，十年咧比之两年咧多咗四倍、哦。咁啊，呢种人其实主重而为轻啊，我哋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法，咁啊嘢。是如是啊，只要你信心受持读诵，人家就有少少的毁谤呢，将这个重报成为轻受，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么妙力。那么讲到此处，时间已到了，那么向下问唱，赴于呢是下个星期六。